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笑咩啊？ 哇塞，吓死我啊！大佬吟诗啊，同你做节目真系。 唔系，你知唔知啊？而家要即系国情教育啊。今日郑耀堂都讲啊，即系香港人啲，包括我哋嘅特首啲国情教育唔够啊。所以我就念呢啲诗啦，知唔知咩嚟先？ 吓、 啊，唔知啊，我 唔知，梗唔知啦、 啊。毛主席诗词啊，你哋。 哦 ，OK，OK，、okay, okay, 啊、今日咧就要交代少少啦，因为咧就何姨咧就我入去咗台湾。 系 咁，所以咧何姨节目咧就俾两个节目咧就取代咗， 所以北上就提咗啦， 系啦，一人一半啦，最容易咁搞噶啦。咁由于一人一半咧，我哋做咗长少时间咧，我今日揾咗个即系外援翻嚟啦。咁、呢个外援咧就 I T Gary， 咁如果大家熟悉嘅梁锦祥频道咧，都知道我哋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嘅。咁 Gary 咧呢位 Gary 咧就迟啲会帮我手做多一个新嘅节目添嘅。 系 咁咩节目咧就慢慢再讲。 OK， 熟悉我哋嘅频道嘅朋友都应该知噶啦。 嗯， 咁今日咧又要多谢阿杰斯仔啦，因为杰斯仔咧即系可以即系考翻我以前咁啊，连续三个钟啊。 哦，冇问题，试下啦，试下啦， 试下啦，试下啦， 沙啦把声 耳。 系啊， 讲唔到就唔好讲啦。 喂，好 OK， 我集转你一下先，就执翻头先少少手尾先，就足球频道嗰阵时个头先问嗰个问题咧已经有人答到啦，唔知点解临到完咗节目咧就好多人 ICQ 入嚟，有一个咧啱啱仅仅赢咗一分钟，咁就叫 A 字人，我而家等紧你嗰个电话。咁如果咧你可以 send， 你一听紧嘅话咧，你就唔该 send 个 ICQ 嚟。如果你系唔系听紧呢个节目嘅，或者你尽快将你嘅联络电话 email 去呢个 myradio.com， 咁牛哥会负责安排将件礼物送俾你噶啦。你系答中咗嘅，答案系新天嚟啊！ 喂，可能冇人知喎，因为嗰个人可能即系听完呢个足球频道就识咁。 唔系，所以我就系、是、我发觉点解一路原来冇人答嘅咧，跟住好多人答咧，原来我谂大家都系一齐上晒去热刺嗰个网台炒啊， 咁就冇人留意个节目可能嘅。 咁第二名嗰个就输一分钟啫，真系好惨。 系好啦，咁我哋讲埋今日先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嗰个主题咧，正如我琴晚喺风少少师傅声中讲过啦。就是讲阿里巴巴， 系 阿里巴巴咧，就大家都知道咧，迟啲咧就会抽呢个 IPO 啦，就会招股啦，咁亦都相当之轰动。 唔系大拆阿里巴巴， 差唔多噶啦，有人讲啦，即系你知道啦，嗱呢个世界啲嘢咧，即系凡真，即系轰动嘅嘢咧，梗系有人话好，有人唔好噶啦。咁我头先睇个本周刊咧，就讲咗话都唔值得抽，但系大家要知道咧，今日我哋就唔系讲值唔值得抽呢个问题啊。我哋系讲嘅，即系呢个系乜嘢嘢嚟？ 唔好以为我哋今日， 我哋就 我哋唔会话俾你听。 我哋又唔系礼拜一，又唔系礼拜四啊，所以今日就唔讲股票嘅。 我冇呢个斤两话俾你听，就 咁我哋但系咧就讲阿里巴巴系乜嘢嘢。 不如俾 Gary 开下声先啦。 咁 Gary 咧，嗱你就即系都系 IT 呢行啦，咁啊研究过呢个阿里巴巴。咁咧，但系未讲阿里巴巴前咧，又要举个例，讲两个例，因为呢两个例咧就系较早。即係都頗耐嘅時間呢，之前呢就上咗呢個美國股市啦。咁其一呢就係、是、呢個 NetEase 網易，其二呢就係、是、呢、這個騰訊。咁呢第一個呢就係、是、個老闆，大家好多年幾年前呢都係相當之著名啦，就是、丁磊啦。咁第二個騰訊呢就係、是、應該馬化騰雞係咪你簡單講一講 NetEase 同埋呢個 QQ， 即係QQ 呢兩樣咩嘢嚟先。 QQ 啊，其實大家可能其實都好熟㗎喇，好多都咁有冇玩開 ICQ 啊 ,MSN 啊嗰啲物體啊，應該即係 冇理由冇理由唔知㗎喇。 係應該上開網都應該有用㗎喇呢樣嘢。咁啊其實喺中國大陸呢MSN 同埋 ICQ 呢就冇咁，即係應該比較少人用㗎，早幾年。咁有一樣嘢就叫 QICQ， 有冇聽過？ 有 以前呢 QQ 就叫 QICQ。 係呀、啊、最早期嘅 時候。因為個名呢就比較似 ICQ， 就俾人告。 有翹口啦。 係呀、啊、咁所以就轉咗做QIC, 轉做 QQ。咁佢哋呢其實 做嘅嘢其實都係同即係 ICQ 或 MSN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咁但係佢哋有好多比較得意嘅嘢，咁你上佢嘅網咧，咁其實佢哋好多嘢可以買到嘅，即係 QQ， 即係譬如有啲靚嘅 QQ number 啊， 嗯 ，QQ 佢有啲有啲人嗰啲樣啊嘛，咁佢可以買到嘅。咁呢啲係佢又好似比較係即係多咗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就唔知道有冇人用啊，咁 有啊，牛哥啦，牛哥係專家啦， 其實應該係佢講嘅，費事加個落水 聲啊， 其實有樣嘢好奇怪喎，我喺香港Red QQ 咧，成日上唔到佢網嘅 ，QQ 係 啊， 唔係啊，經常都上到㗎， 我 Red 佢意思話想攞 number 個， 係攞 number， 你個啱啱申請咗一個月之內係唔可以再申請。 一個月之內，但我第一次即係我係花好多時間先上到，即係好唔穩定喎，成日覺得。 你應該係下載嗰個繁體 QQ 喎。 嗱咁樣咁講，嗱 QQ 嘅問題咧，我哋就即係 呢個 最心 啦， 因為即係講俾你聽，就算有嗰個問題咧 ，anyway 佢上咗時候唔使驚嘅，即係已經搞掂咗啦。你再講呢個網易嗰個先。 網易其實就 係 portal 嚟啊， 係啦，係個即係比較資訊性多嘅 portal 啊。咁佢哋其實個網係可能你做開 trading 都有睇過，好多人 send email 俾你咧，都係163.com 咁樣。 係啊， 咁佢哋163.com 就其實佢哋個其中一個即係一個 webmail 嘅 service。 嗯。 咁佢其實佢哋做啲咩咧？咁其實都係一啲 portal 同埋一啲 web-based 嘅 email 嗰邊多囉，咁反而阿里巴巴嗰個 business model 呢就比較係即係比較容易啲睇到佢係點樣賺錢嘅。咁、其實嗰啲咩 NetEase 啊同埋 QQ 啊其實即係大家諗其實佢點賺錢嘅。 唔係唔同佢即係 OK， 佢唔同性質嘅其實呢就唔係好 business 嘅，即係如果我嘅睇法啦，即係我一知半解嘅啫，因為我成日用我諗我從用家嗰個角度去睇啦。即係其實 QQ 呢就比較一本本，即係 QQ 好多人真係攞嚟玩，同埋就係話譬如話佢好多遊戲啦，即係騰訊嗰佢撚埋騰訊嗰邊，咁有好多人就譬如話各有目的啦，有啲人係好似牛哥咁樣啦，識女仔啦，咁有啲就去玩遊戲啦，有啲呢就而家有個趨勢就係話好多就會即係用咗佢嚟做一個聯絡囉，即係喺譬如話好多廠呀好多城呢就會用咗 QQ 嚟做一個聯絡嘅界面。 係呀大陸係用 QQ 界面，即係騰訊仔喺 NASDAQ 應該上咗市啦。咁你首先阿 Gary 你講阿里巴巴呢個名點嚟 嘅？阿里巴巴其實阿里巴巴第二即係其實第二句係叫芝麻開門啦，咁其實睇佢哋嗰個介紹呢其實就想其實中國就好多係一個世界工廠啦，咁其實佢嗰、那個標語呢就話就其實想為呢個中國嘅一啲中小型嘅公司打開一道門俾呢個世界咁樣。咁佢其實阿里巴巴呢個名呢佢個由來呢其實我睇啲即係報紙報道呢其實馬雲呢即係阿里巴巴個創辦人馬雲啦。咁佢開頭揀個名嘅時候呢其實有大概100個名俾佢揀嘅。咁其實點解會揀阿里巴巴呢就因為佢阿里巴巴呢個音啊讀音啊其實佢翻譯做70 個語言， 其實都係個讀音都係一樣， 差唔多嘅，都係阿里巴巴㗎喇。 所以佢就揀咗用阿里巴巴囉。咁同埋佢個意思呢芝麻開門咁樣比較貼題，咁佢用咗呢個名 字。唔使芝麻㗎喇，而家股市開門得㗎喇。 中國又即係因為中國啲原料啊生產啊好多。 佢好犀利㗎，其實佢最初嗰陣時候就係、是、即係係好歷史好悠久㗎，即係有冇實力我唔知啦，即係如果從買股票即係佢唔係而家先好 hot 嘅一個business 嘅網站啦，即係一個佢係其實大部分而家即係所有喺大陸嘅做貿易生意嘅呢你都差唔多係會用佢去放嘢上去呀，或者係用去搵嘢呀，差唔多都係喺曬嗰度。以前就淨係會包括即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 consumer goods，即係啲消費物品，但而家呢已經係去到差唔多係一啲工業用嘅嘢呀，或者係呀係呀，同埋因為佢就分咗好多，即係好似 Yahoo 咁樣啦，你有佢有阿里巴巴嘅香港呀，阿里巴巴日本呀，阿里巴巴中國嗰個就好強勁呀，即係中國嗰個呢每一個界面都唔同呀，佢中國嗰個呢就會係有連包括埋即係 求職啦，仲有啊，譬如話有一啲有啲產品，譬如時裝美容嗰啲，佢想揾 franchise 啊嗰啲咧，全部你噏得出嘅嘢，全部啊可以喺入邊玩。 你簡單句講咧，當你個網咧，佢嗰個 base 佢個用戶個 base 夠大嘅時候咧，佢差唔多接近係可以去過渡嘅一個變相嘅 portal。 係啊， 但佢如果你睇一樣嘢好簡單，佢唔係一個 portal， 你話佢唔係，即係佢冇新聞，但佢冚。在商業上呢佢差唔多已經接近呢個 portal， 而且佢有實力做呢樣嘢。 係啊。 咁但我想問一問Gary, e-commerce 呢喺阿里巴巴呢個內容嚟講呢佢係咪屬於一個 e-commerce 嘅 model 呢 絕對係啦因為佢其實佢即係表面上睇其實是一個B2B 嘅 model。 嗯。 即係一啲公司同公司當中嘅一啲貿易啊或者一啲合作啊即係 contact 啊其實。佢一個平台咯，即係 B2B 嘅平台。 啊，但係 B2B 唔係淨係佢做噶嘛，大陸都有好多人 B2B 噶嘛。你隨手去諗咧，外國都更加多啦。例如譬如講，你話呢只 B2B 啦，香港 Asian Sources 都係， 係啊 ，Global Sources 都係啦。嗱，佢呢只即係喺大陸做同埋出邊做個分別喺邊度咧？淨係純粹因為佢喺大陸做咁簡單嘅。 其實 Global Source 我就。我諗我去年其實都我都有報過價同埋我都有睇過佢即係我其實都有睇佢網站嗰啲咁阿里巴巴其實佢開戶嘅其實嗰啲嗰個費用呢同埋佢嗰個即係嗰啲 instruction 啊各方面呢其實佢係中國嗰啲廠佬呢其實好容易用㗎。 係呀、啊、 我覺得係即係佢呢個係做得幾好。反而 Global Source 大家睇佢嗰個牌頭好似係比較高檔啲嘅即係好似佢個嗰、那個嘩即係一上 Global Source 都要係啲比較大少少嘅廠。 喂你聽個名字已經即係高樣啲 喎。Global Source。如果講早就係 Global Source 早嘅早話你 好多 早好多。我哋出道即係我初出嚟做記者即係我哋已經知道即係嗰陣時已經搞緊 Asian Sources, 不過嗰陣時就唔係網上咁解嘛。 佢哋搞 Boof 啊 搞埋佢嗰幾本書呢到依家都仲係權威嚟嘅。 嗰個 Office 喺邊度我知 係 喺呢個香港仔即係喺維他大廈度，即係呢間嘢就耐㗎喇， 同埋做採購就即係冇人 冇人 即係唔訂佢嗰本書嘅、但係如果網站呢佢雖然係早過阿里巴巴但係而家就阿里巴巴就真係後起嘅、即係學阿 Gary 話齋就係、是、即係佢嗰個尤其是即係 DocCM 嗰 CN 嗰個呢嗰、那個界面呢佢就好大陸即係好大陸式㗎咁、即係佢做得好好㗎咁變咗就即係大陸嗰啲廠係基本上一定唔使考慮就會係落咗落呢個先嘅、即係雖然好多都會落喺 Global Source 嗰度但係就冇人會話係即係幫襯佢嘅阿里巴巴。 咁、你所知即係譬如話大陸呢類 B2B 呢即係都係咪好多好多 其實我睇到反而香港都幾多香港國內有好多但係其實香港同國內都有香港其實 TDC 算唔算係呢 TDC 係其中一個但 TDC 就性質有啲唔同啦 即係香港。 TDC 就佢就唔係話佢就首先佢嗰個目的唔係為即係唔係俾你去做一啲採購搜尋物品啦雖然佢有呢個功能但係佢呢個唔係一個主要功能即係佢好多你一入去第一版你都可以睇到即係譬如佢就講返好多佢 TDC 嗰啲 event 啊啲 show 啊嗰啲咁嘅嘢啦同埋即係俾好多business 嘅 information 俾你啦同 Global Source 同阿里巴巴就唔同 其實即係好多啲咁嘅網咩 B2S 啊即係好多啲。 但嗰啲唔入流 㗎。係啦嗰啲好其實我諗呢啲網站我睇過嘅都有十幾廿個即係比較即係類似嘅都係十幾廿個。 嗱如果你講返大陸其實而家最強勁嗰兩個呢一個就係阿里巴巴。另外一個我諗呢就應該係淘寶㗎。係。但淘寶同佢個性質又唔同㗎。淘寶呢就比較多嗰啲。所謂 Soho 嘅人就放嘢上去搵食嘅淘寶都有 office 喺香港。咁同埋呢淘寶變咗呢就比較點講呢比較低層次啲。因為淘寶呢你會經常會發現就係話佢有好多官司啦因為成日會有人抌翻版嘢冇牌嘢上去啦。但係阿里巴巴呢就多數佢就 focus 喺廠嘅。即係喺返啲廠嗰度咁變咗就兩個性質唔同不過如果你講最 hot 嘅兩個即係好似 portal 咁嘅西呢咁就係呢兩個。 咁究竟即係以你嘅經驗呢呢啲網頁賺唔到錢 我呢啲係 赚好多钱嘅啲网站。其实即系喺即系其实淘宝网咧就比较似美国嘅 eBay 啦。 系。 咁啊阿里巴巴就似GlobalSource 咁样可以咁睇。 系。 咁其实淘宝网应该都系阿里巴巴嘅一个 subsidiary 嚟嘅，即系佢哋其中一个。 都唔知边个实施边个，佢拎埋一齐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淘宝网系马云其中谂嘅一个 project 嚟嘅，咁而家好成功啦。咁但系就上面有好多老翻啦，大家都知啊。但系可能呢个就系佢哋嘅优势都系。 我以前做玩具就成日差唔多成日都要上淘宝度捉老翻嘅。 嗯，啱啊。 系啊， 即系变咗佢你话佢老翻又好，咁你起码你要上去嘛。 系啊， 呢样嘢已经食咗你先啦。 系啊， 我谂佢系比较即系中国人，即系因为中国你咁多人口咧，如果中国其实国内你连线去外国啲网站都可能都速度都冇咁快咧。 啱。 如果上翻淘宝网做到 eBay 嘅嘢，咁而淘宝网佢嘅界面啊，各方面都好大陆化。 系啊，佢净系做中国内销已经得噶啦。 系， 全部系喺中国 内。我呢样嘢我插一句啦，其实咧好多喺外国成功嘅网站咧，去到中国都死嘅。 死噶 ，eBay 死咗啦 ，eBay 死咗啦，嗱，其他都好多死咗啦。 有啊， 佢而家发现一个经验咧，就系咧，如果你要入大陆咧，无论你个朵几大，你都要睇入边同人合作。 啱。 嗱，咁但系咧，阿里巴巴呢就调翻转头，佢喺大陆行咗之后咧。而家佢就出去即係散出去啦。 係 呀。咁就唔需要話即係咩要搵咩 Asian Source 啦，嗰個 Source 啦。即係可以自己搞掂。 任何網上嗰啲 idea 呢，去到大陸都係呢，即係如果外國 hot 咗嗰啲呢，去到大陸呢，即係正如啊台長話齋都係賴嘢嘅。 唔係賴嘢，賴嘢好多因素㗎。 係呀， YouTube 都係咁樣㗎。而家 賴嘢點解呢？第一樣嘢對英文呢個界面呢 係啦 唔熟。 係啦。 第二樣嘢呢，外國嘅網站呢，佢哋始終係用唔慣。 是啊， 呢个系好大 的。佢一定要用翻嗰啲，即系总之个画面你一入到去，成扎中文字睇到你头都痛埋咁样咧，即系嘢又好多啊咁样，咁佢哋就中意呢啲咁嘅界面。 唔系，所以你 Google 啲咪唔掂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乜做乜嘢？ 同埋国内嗰个文化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你国内用啲search engine 咪用咩百度啊， 百度咯，系咯，呢个咪又系其中一个例子咯。 系啊，咁因为 即系如果你数啲真系好多， 因为即系。百度其实啲人用都系我嚟 search 啲老番多嘅。 系啊系啊，因为佢真系好方便噶。 因为 search 老番系真系好方便。 尤其是 search 嗰啲咩 download MP3 嗰啲咧，哇，佢真系好不得了。 唔系，我怀疑一样嘢，我话就算就 Google 而家佢有中国版咧，佢入边喺入边都未必够百度嗰啲齐。 唔系怀疑，系一定系直情唔够啊。 其实百度 唔 hot 噶，用 Google。 百度有某一个 percent 嘅 share， 其实卖俾 Google 噶 ，Google 入咗股噶。 唔系，我就系讲呢样嘢嘛。而家发觉就系佢唔能够自己揸个市场度，佢倒不如走去买你啲网页。 我话俾你听，头先刚才讲咧，即系我大陆嗰啲同事，你头先讲嗰啲咧，即系有几个网站咧系大陆嗰啲人翻工咧必备嘅，即系几个网站必去嘅，一个阿里巴巴，一个淘宝，加一个 QQ， 再加埋百度做 searching。就已经搞掂晒㗎。佢哋从来唔会好似我哋咁样用 Yahoo, Google, 上 YouTube， 唔会㗎。YouTube 又有其他嗰啲呢，而家一样有呢啲相同嘅 concept 㗎，一样佢哋唔会上 YouTube 㗎。因为第一慢啦，第二英文界面啦，第三就有时会 block 啦，佢哋就唔会去㗎。 係。咁我知道其实大陆都好多嗰啲影片交换嘅网页嘅。我哋今日讲呢样主题。我想问 Gary 一样嘢先。其实而家喺大陆做呢，或者香港做呢，单靠网上广告呢，即係对嗰个 website 嚟讲，佢嗰个帮助大唔大？ 对个网上嘅帮助，即係你讲嘅个收入 。 其实 advertising model 呢，喺 web 里面嘅广告收入模式，其实喺网股，即係早好多年，2000年网股个 bubble 爆嘅时候呢，已经睇到系唔掂。因为好多其实可能系近呢幾年，近呢一兩年咧，咁就多咗一啲中介嘅公司咧，一啲中介廣告公司去做即係去出現咗。咁嗰啲公司咧就其實揾譬如我一間網上嘅廣告公司，咁我就揾好多啲下線，揾好多啲有份量嘅內容嘅網頁去賣廣告。咁而係即係其實一個網站好難消化到一個廣告嘅 campaign， 即係例如。我有一個做足球 news 嘅網站，咁人哋落廣告呢，即係譬如嗰啲大品牌落廣告，佢其實呢就唔會落一個網站嘅，佢係會落一系列嘅網站嘅。咁呢 嗰啲咁嘅marketing 嘅公司就會佢會砌 package 啦。咁譬如我要銷到你200萬個visit 200萬個 kickway， 咁你下線有譬如20-30個網站，你幫我散出去啦，即咁樣做。但如果你一個網站去攞一個廣告商去做廣告呢，其實就比較少嘅， 好少好少好少咁樣， 好少，除非係啲好大嘅報紙啊， 唔係，除非嗰個市場你做曬咯，係 啊， 我執就執，佢就唔會咁浪費嘅啦。另外一個即係都有趣嘅問題咧，就係呢個阿里巴巴個老細咧，個樣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見佢，佢講嘢都得意，你可唔可以舉啲 講嘢就唔係得意嘅，比較黐線咯，即係人哋當佢癲嘅，基本上，但係。例如即係佢我睇返啲書呢，就話即係佢成日都出啲狂言嘅，即係譬如話中國嘅雅虎同埋阿里巴巴就等於美國嘅eBay同 Google 加埋咁樣，即係等於人哋咁樣。咁其實即係好即係好得意囉，因為即係你話大佬你市值啊各方面，嘩即係 唔係嗰皮啊， 即係唔係嗰皮，即係你講啲咁嘅嘢，一個 CEO 講啲咁嘅嘢比較奇怪囉，同埋佢其實好多啲比較黐線嘅 concept 㗎。咁佢其實佢例如呢，佢照我所知馬雲呢，佢就其實唔係有好多股份嘅，喺個阿里巴巴度唔係好多股份嘅。咁其實佢個 concept 就係話佢唔想控咁多股啊，咁就唔想喺個董事局嗰度呢太多爭拗，我就唔知點解啦，即係佢嘅意思就唔想咁太多爭拗。同埋佢有其實即係佢搞阿里巴巴嘅時候呢，咁其實會集資㗎嘛，咁好集資，咁佢係搵咗一啲佢嘅拍檔啦，第一水嘅拍檔，咁佢呀叫大家攞銀庫袋裏面啲錢出嚟㗎，銀曬出嚟㗎嘛，咁銀曬出嚟搞乜鬼呢，咁話我哋而家會搞一樣生意就比較黐線嘅，咁我唔准你哋問屋企借錢呀，諸如此類，就一定用自己啲錢，咁籌錢啦，咁籌咗50萬人民幣咁樣，即係我諗40幾萬啦，咁阿里巴巴其實第一嚿錢呢度，咁佢用呢個咁嘅黐線嘅言論去攞返嚟囉。咁但係其實佢你其實睇佢講嘢黐線，其實黐線背後其實都有啲智慧囉，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佢譬如有啲訪問呢，問佢喂阿馬雲，我哋而家係呢個中國嘅互聯網教父啦，即係嘩你好威啦互聯網，咁你覺得你五年後會唔會做互聯網啊，咁問佢，咁佢又你即係佢點答呢，咁佢又咁樣答啲記者，佢就話咦咩，我做緊互聯網㗎咩，我做緊互聯網㗎，我唔係做緊互聯網喎，第一樣嘢佢咁答，咁其實咁個記者問咦你唔係做緊互聯網，咁你做緊咩呀，咁佢就話佢反問個記者，就話咦咁我而家阿里巴巴就其實就幫啲中小嘅廠去搵啲買家啊，搵啲生意啊，咁如果10年後我喺月球裏面做生意，咁我要喺地球度再啲人去月球度做生意，咁我到時可能我會起啲飛船，咁我到時會唔會係又做啲航天科技咁樣呢，即佢咁樣問返個記者，其實咁你其實可想而知佢其實答嘢嗰個方式都幾調皮嘅，即係幾調皮 嘅。唔係呢個啱呢個 Web 2.0 嘅 model， 係咁㗎啦，遲啲好多人都係咁㗎嘛。 係咁，即係佢其實同埋講出佢嗰個 concept 就係唔係真係做網囉，佢係做一個平台囉，即係佢大家聯繫咗一啲啲中小嘅啲廠啊，或者啲物料嘅供應啊咁樣。 仲有呢個人嘅背景係點樣？ 佢其實佢係一個教師嚟嘅，咁佢係教英文嘅，咁佢就搞呢個阿里巴巴嘅網之前呢，咁其實佢喺國家嘅一個部門度，佢係負責做網頁嘅，咁搞咗都唔係好耐時間，咁佢其實之前係做 做英文教师呢，咁教咗 五年嘅英文。咁佢其实佢都有讲笑咁挂呢，咁其实佢又话好多人做嘢係为赚钱嘅。咁佢其实做呢个网其实唔係为咗赚钱，即係佢话啦。咁佢话其实我就想有啲experience 去第时去将我呢个搞网嘅经验去教返我嘅学生咁样。咁佢其中有咁讲过。 嗯，好啊。咁啊 ,get, 自设仔喺你嚟讲呢，即係你从个用户呢，你觉得呢个网站嘅好处喺边度？ 因为嗰、那个即係齐囉。啊、即係我做我嘅實戰經驗，就係我哋差唔多成日都上㗎啦。就譬如我啲大陸同事就會上 CN 嗰邊啦，跟住我有時就會上返即係佢.com 嗰、那個，即係我嗰、那個我唔知應該外國嘅，咁、就嗰、那個就以英文做界面㗎啦。咁就最好嘅好處就係我以前就成日都係上 Google Source 嘅，咁而家都少咗，就通好多時都係上阿里巴巴，就因為佢真係好齊囉，即係譬如你揾一樣嘢嘅時候呢，就基本上冇乜嘢喺佢嗰度係揾唔到。 嗱呢、這個成熟咗之後啫，但係我而家想找即係、就是、問一個問題嘅、啊、當年呢係咪因為佢最做先，所以佢能夠而家即係有霸到咁，即係有咁多。 最其實因為其實嗰個競爭就唔係話咁大，即係呢啲相類似嘅 website， 其實最早嗰陣時我就係上 Asian Source 嘅，咁就後尾發覺有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其實就佢一我唔記得邊一年啦，總之佢一開檔我哋就上，咁 佢九八啊，九八九九， 係啊，開頭嗰陣時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齊嘅。咁但係慢慢你睇到就係越嚟越犀利囉，即係搵嘢係好。 嗱我聽你咁講呢，我覺得有個可能性、啊、我探討下。就唔係阿里巴巴因為佢呢個概念新，而係因為佢承載到呢個中國經濟起飛呢個咁嘅趨勢。 當然啦。 但係 Asian Source 就冇掌握到。 當然啦。 就冇入到大大搞。 其實呢個就係頭先我剛才講嘅，其實唔係就係 Asian Source 嗰個經驗，即係大陸佬做嗰啲嘢呢，即係你話開發呢就真係唔係佢強項，但係抄嘢呢你真係冇人夠佢強啊。因為佢只要將外國只要有一啲咁嘅即係譬如馬雲呢啲咁嘅人呢，即係佢只要無論搜尋味又好，或者係呢啲 B2B 嘅site，或者係即係 YouTube 之類嗰啲，佢只要佢個觸覺係快稍稍快過其他嘅中國人，佢然之後佢就將人哋嗰個 concept 外國嘅 concept 照得咧，咁佢就可以攞先機。冇你到今時今日，即係揾唔到喺大陸就係、是、啊，你有咩新 idea 係佢哋自己 newly invented 出嚟嘅，即係佢哋都係抄嘅啫嘛。但係佢抄完之後，因為佢再加上佢俾所有人哋外即係過江龍嗰啲嗰個佢更熟悉中國嘅市場。 唔係咁，所以佢就有兩個因素啦。第一樣嘢就係中國嗰個生產同埋呢個工業咧。就起飛得好快， 係 咁可以乘住呢、這個即係呢個所謂 piggyback 一路之後上去啦。咁第一，第二樣咧係中國個市場封閉。 嗯， 封閉兩方面，一樣嘅就係佢根本佢真係有啲法律上啊、經濟上嘅限制，你入唔到去。 係啊， 但就算你入到去咧，譬如你 Google 啊、eBay， 頭先我哋講一樣嘢，都入唔到佢呢個文化。 入唔到㗎。 嗱，變咗咪佢有一個即係比較成長嘅空間喺度咯。 嗯， 而佢一得到呢個成長空間嘅時候，佢經濟起飛咁快，一年10%，咪變咗佢即係爆起上嚟，就好似阿里巴巴呢咁樣。 係啊， 即係呢個就即係解釋到個原因嘛。 係啊， 嗱，但係我今日睇咧，就有啲頭先我哋講過，有啲評論咧就暢談佢。你睇唔睇呢個網頁？你自己真係覺得有啲弱點，有啲唔係咁好嘅地方，唔係咁話講得咁好嘅地方。 唔好嘅就係越嚟越亂啦，即係呢個實第一個啦。即係我真係唔敢評論，即係因為你又買，即係如果你話喂只股票值唔值得買， 我哋唔講個股票，我哋唔講個股票 嚇。但係的而且確事實就係佢係今時今日即係喺大陸裏面做呢個貿易生意。吓，无论你系 import 即系 export 嘅咧，系即系一定都要用佢啦，揸住佢嚟用。咁但系即系另外一个唔好处就系，譬如话佢真系好乱咯，即系佢入边实在太多嘢。咁但系其实呢个系中国啲网站嘅特色。 一般嚟讲， 一般都系咁。 可能乱喺佢嚟讲系好处，唔系一个。 但即系大陆嗰啲人咧，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大陆咧我就从来冇见，即系冇听过大陆人觉得佢乱嘅，因为佢哋系好习惯，即系咁样用。因为就算你上嗰啲乜嘢睇报纸、新华网啊、乜嗰啲，都系一样咁样乱七八糟。 唔系，佢系乱到点咧？系系啊，佢觉即系你乱咁多嘢乱咧，佢就觉得系多嘢睇。 是啊， 吓佢乱咧，佢唔系感觉就系好难睇，而系好多嘢睇。 系啊，同埋佢而家系用到好全面嘅，即系譬如话包括 佢有个自己叫做阿里旺旺啦，即系阿里旺旺其实就好似 QQ 咁样嘅，即系佢有自己嘅一个直接嘅一个通讯嘅界面啦。咁同埋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登记咗，咁咧就又成日有 email 嘅，即系譬如我嗰个 register 成日有都好多好多 email， 就系譬如话有啲人会 send email 嚟揾你揾嘢啊。又或者有啲即係有真真假假都有嘅，乜嘢email 都有，即係佢你係真係會，其實我哋就冇乜，我哋好最單簡嘅就係話最緊要嗰個西夠旺嘅啫，即係夠旺我哋就容揾嘢容易啊，同埋即係有個商機可以喺嗰度揾到。 咪人氣夠，人氣夠就係冇拗㗎。 Google Source 就做唔到呢樣嘢，依家就做唔到。 嗱佢係咪應該仲有個收錢嘅會員制嘅？ 有噶，佢其實係分級數嘅，但係嗱呢個我就因為我冇用嘅，大部分人都冇用嘅，因為咧我所知咧就其實佢係 set 一啲 level 嘅啫，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俾曬錢做登記嗰啲咧，就會同你免費嗰啲有咩唔同咧？即係譬如可能佢用多啲就係即係佢會同你 scan 嗰啲嘢啊，同埋譬如scan 嗰啲客去睇你嗰啲資料啦，等你冇咁煩啦，同減低嗰個騷擾啦，同埋就係、是、譬如話post 寫上去嗰個數量有限制啦，即係如果免費嗰個我記得呢就係、是、同一時間你只可以擺50個 product， 咁如果係俾咗錢呢就好似有啲有無限啦之類嗰啲咁樣。 嗯，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即係譬如你做廠啦，你透過呢個網你點用法同埋得到啲咩嘢？ 一般用法其實就好似搜尋網咁咯，即係譬如話好多時最單簡嘅方法就係你入到去，跟住然之後就喺好似搜尋網咁啦，即係喺就打啲字啦，打啲字眼，譬如話水壺咁，你想搵水壺，你打水壺咁就嘣一聲就出曬好多好多水壺，即係睇極都睇唔完嘅。咁就然之後跟住你咪全部都係啲廠嘅資料，就有咁、啊、譬如你再可以打 detail 少少，就可以揾到啲你想揾嘅嘢，跟住然之後你就兩個途徑囉，直接可以喺阿里巴巴嗰度直接可以email 俾個廠問價，咁亦都可 以。email 如果佢有 QQ 都唔使 email 㗎喎。 喂，好多途徑㗎啦已經。你可以 through 阿里巴巴就佢嘅 web-based 嘅界面 send email 啦，其實你同一時間又睇到嗰間廠嘅所有詳細資料啦，你可以去返嗰個廠嘅自己個 website 啦，跟住你鍾意打電話好 QQ 好乜嘢都得㗎啦，即係然之後你就好容易就可以聯絡到啲廠，而同埋即係冇乜流嘢㗎，好多全部都係堅㗎，即係就呢個就好，我哋就即係比較少擔心。 但係會唔會係有啲係唔係廠嚟嘅？可能係即係中間 有 中間人， 係咯 ，agent 咯都有。但係你通常分得到嘅嚇，咁因為其實即係譬如我哋揾到嗰個聯絡咧，有陣時我哋戳兩句，我哋就知道佢冇得拗嘅，唔係佢冇得呃你嘅，因為你揾咗佢報咗價之後 ，next step 你已經可能話，喂，我要睇廠啊， 接住已經可以呢啲係經驗之談嚇。嗱，佢唔係對頭先我哋講啲人唔係對話，你一個完全對廠冇知嘅人，你梗係會俾人呃啦。但你做咗廠，你問佢兩句，你知啊嘛。 唔係嗱，問兩句會知啦。同埋咧就係咧，通常做採購咧就係揾一同一件嘢咧，佢會揾佢你會做係揾好多揾三到五間啦，最少你一睇到個比較嗰個價錢嘅時候，你就知道邊一間係 agent， 邊一間係廠噶啦。即係呢啲係好容易睇得到嘅。 咁你嗱，譬如你做過咁嘅經驗咧，就話佢係咪連報價所有嘢都完全齊曬 嘅？齊曬噶啦，齊曬。佢仲有個 form 嘅 template 係可以俾你填噶，即係 through 翻阿里巴巴個 web base 咧，係直接就去翻嗰個 register 嗰個，總之個因為嗰、那個你每一個 post 寫上去，佢都 register 咗噶嘛。佢會直接就收到 email 㗎啦，然之後佢就會嗰、那個 email 就會轉發，佢會有一個 email 嘅 alert 就去返你所指定嘅譬如公司個 email 度，所以你就會睇到啊阿里巴巴話俾你聽有個口信喎、咁樣，咁你上返去就可以睇到係咪有人問緊價之類。 調返轉你頭先你嗰個就係 merchant dating 啦，你買貨啦、譬如買貨你做廠咁就點樣啦， 一樣囉， 要 register。 一樣 register， 其實好簡單㗎，你一做咗個登錄嘅時候呢，你已經係兩重身份㗎喇，你可以喺上面揾嘢、然之後你亦都可以同時喺上面放嘢，佢就好 user friendly 㗎，咁跟住然之後你放咗嘢上去，一樣就係如果有人對你件產品有興趣嘅時候呢，你一樣收到 email 啦，跟住然之後就可以繼續同佢 deal。 唔係，咁我簡單講句啦，呢、這個其實唔係一個廣告嘅 directory。 广告嘅 directory 又可以。 唔系你嗱咁简单啫嘛，嗱譬如你以前咁冇咁多嘢啦，咁你搵咗本 抄书仔咯， 抄书啊嘛， 一样嘅啫嘛， 即系基本上系嗰啲嘢嚟，嗰啲资讯系嗰啲嘢嚟，不过你抄得方便啲咁解啫嘛。 而家我哋其实我哋有咗阿里巴巴之后，或者有咗 Global Source 嘅网站，我哋都一样个个月都抄书仔嘅，因为抄即系冇办法嘅，两样都要做嘅，即系有阵时候，因为点解咧？嗱系有啲唔同嘅，抄书你可以逐页揭。但係你喺阿里巴巴你冇可能了得晒㗎，你只會係 focus on 嗰件，即係 focus on item 去搵嘢囉。咁所以兩件事我哋都會做㗎，即係逐頁揭呢，就有陣時啊你會揭揭下，咦啊有件嘢幾啱喎，啱我客喎，咁樣我就會問㗎嘛。你喺阿里巴巴呢就唔可能做到呢個功能，因為實在太多嘢。 咁啊 Gary， 如果從你寫即係呢個呢個 database 嘅角度呢，呢嚿嘢難唔難整㗎？咁多嘅資料， 難整又唔難整，但係佢你同時間 serve 咁多個人呢，咁可能你啲 infrastructure 啊各方面，因為你國內嗰啲 infrastructure 唔係咁穩定㗎嘛，咁可能佢做咗好多功夫囉，即係可能喺每一個省或者每一個機樓佢都做咗好多功夫，因為國內成日都可能呢邊又唔知點解斷咗，又俾人閘咗，嗰邊又拉唔到過去，咁即係佢呢一 我問你個原因，因為我發覺呢上好多網未必上到㗎，唔係講話 Sensor 船嗰啲呀，突然間有一個兩個你就嗰日就話關神。 就講 global source，即係點解係真係有分別㗎，你喺大陸上 global source 成 Q 又上唔到㗎，即係唔知咩原因，但總之阿里巴巴就冇呢樣，咁所以你話過江 呢個係保護國營企業， 係啊， 保護自己企業， 即係一樣㗎咋嘛，你譬如 email 點解啲人唔用 Yahoo 嘅，睇大陸，因為 Yahoo 又係成日斷㗎嘛，一樣道理 嘅。Yahoo 嗰個就大家都即係 知道啦， 即係明白啦。阿里巴巴同埋呢個 Agent Source 我哋就唔係太明白囉，只係知道一樣嘢，就係、是、你上阿里巴巴通常都搞掂嘅。咁而家傑斯開咗個網俾我睇啦，就即係相當之即係真係好多嘢。 即係佢所有譬如話你已經有時呢你指定呢又係嗰啲譬如話你話杯咁指定係隻乜嘢嘅杯呢，咁佢基本上就已經係可以出曬嚟俾你。 係，咁所以呢、這個網頁本身呢佢嗰、那個發展呢就係、是、一路呢係咁樣提升囉。其實你阿基你到而家做廠嚟講呢，即係你估計譬如話類似阿里巴巴呢類型嘅網頁呢，佢發展嘅空間仲喺邊一度呢，即係仲要將來搞啲咩嘢令到你更加方便呢？ 嗱我首先講呢呢、這個方便，我首先唔答你個問題住。方便呢樣嘢呢其實呢對我哋成個行頭呢，我哋都有一個反思，即係我哋就發覺而家呢啲咁嘅 B2B 嘅網站越嚟越方便嘅時候呢，我哋嘅生意係越嚟越難做。因為係啊，我哋喺十年八年前呢，我哋做貿易嘅時候呢就仲可以話即係大家仲可以鬥下實力，就係、是、話、你搵到件嘢我有機會搵到，或者我搵到件嘢有機會搵到。依家所以就係正正點解 Agent 好難做呢，就係咁解，因為 你要記住一個好 critical 嘅 point， 就係話即係你今日你採購部你嘅採購你揾到呢樣嘢呢，你個客一樣可以上到阿里巴巴度揾到呢樣嘢囉。所以呢越唔係方便就好，越方便我哋而家個生意越難做。因為大家嘅價錢全部 open， 我透明度太高。 呢、這個就係講返個資訊對唔對稱喎，即係你以前做生意點解有啲人發達，因為有啲佢知你唔知㗎嘛。 即係譬如以前鬼佬好簡單，鬼佬一定冇我哋咁清楚大陸嘅廠邊間打邊間，依家真係冇分別㗎，即係佢哋全部可以揾得到㗎。 我諗以前就可能玩價，即係贏價啦，而家贏 service。 係啊，所以我都喺度，即係所以其實講個笑話啦，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我哋經常會見到，我哋經常會遇到㗎，譬如話舉例，譬如話OK 揾一啲保暖水杯咁樣啊，咁譬如保暖水杯好多喺寧波做呢，即係我成日試過一啲情況，就係、是、所以而家我哋都少做嘅，就係、是、如果搵一啲好鬼大路嘅嗰啲咁嘅保暖水杯呢，有時候啲客一搵我呢，咁跟住我上返去搵啦，咁我通常都喺一出嚟嗰扎全部喺晒寧波呢，我問到第二第三間，可能佢已經話俾我聽，喂你個 order 我都有人報緊教喎、啊。跟住有一次我哋仲玩到好玩咗幾日之後呢，跟住嗰間廠直接同我講返，佢話喂你唔使再搵我報啦，我隔離街嗰間廠已經接咗啦，嗰張單落咗添啦，咁樣即係好係好難搞。所以而家我哋都即係現成嘢呢，我哋就避得就避嘅，即係我哋通常喺呢度呢，就我哋通常喺阿里巴巴揾呢，而家呢就好少話揾現成嗰件嘢，係反而就啊，如果我有件自己設計嘅嘢，我就會揾一啲相近，睇邊即係揾到睇下有邊啲廠我覺得佢有能力做嘅，咁我就會同佢傾，就會由呢個 R&D 開始咁做起 嘅。你互聯網其中一個副作用呢，亦都係令到呢，譬如一啲以前做得掂嘅廠呢，係越嚟越即係利润咧系不断下降， 系啊， 不断下降到咧，有多厂而家开始顶唔顺， 系啊。 嗱呢个情况咧，我估计咧，即系如果除咗互联网，其他嘅科技更加发展嘅时候咧，会扩散到其他行业度。 系啊， 系嘛， 即系嗱、啊就是啊，你譬如阿台长，你而家睇到个网站都知啦。即系如果譬如话你举个例啊，如果你系做水壶嘅，你睇下，如果呢间厂系你嘅、 嗯， 你咧上上下下全部同你嗰啲嘢全部系同差唔多做埋一样咧，你真系好 旺。唔系我睇落去就冇啦份。唔系我睇得落去我就唔会做水壶噶啦。 但系 我乜嘢都唔会做啦，我开始 系 啊，点做啊？嗱，好似点做啊？真系。 但系会唔会有个情况就系有啲人哇！我 wet 十个 account。排十间唔同十个唔同嘅 contact 咁样去喺上边啲 我哋就发唔系好多时做，因为其实佢系比较 serious 嘅，即系喺阿里巴巴上面嗰啲厂咧就好多时，其实 agent 而家都越嚟越少嘅，即系喺阿里巴巴上面，其实大部分都系厂，咁就我哋就好少发觉有呢个情况，佢系比较干净嘅，即系我哋通常就唔会上淘宝网嗰度揾嘢嘅，因为淘宝网即系嗰啲咧 Soho 啊玩下嗰啲会比较多，即系你话一去翻啊，即系真系做呢个贸易啊嗰啲咧，就好多时都会喺翻阿里巴巴度、嗯，因为啲人比较正经啲。 OK， 咁咧有人提醒我哋啦，深圳富人嘅话咧，佢话呢个资料数据规划咧就要好掂先得。咁另外一种睇下啲边度 DBMS 系好紧要。我怀疑呢、這个其实呢后面搞呢嚿嘢都几花人力。 DBMS 又一定系 Oracle 噶啦 ，Oracle 唔使啦，即系战醒嗰个呢、這个 Larry Ellison 嗰、那个嗰档嘢， 一定系噶啦。 啊 其實應該是啲 server 嘅負荷，我就會嗰個其實係最犀利，不斷去加 server。 但我最後即係臨休息前問多阿傑一樣嘢，呢個網咧中國就好成功啦。呢樣嘢係去到美國啊、北美啊， 喂掂㗎， 掂嘅。 嗱，我唔敢，我係憑記憶嘅啫。我記得最初嘅時候咧，馬雲搞呢個阿里巴巴，其實佢好聰明嘅。我可能我錯啊，但係我記得佢最初嘅時候唔係以 CN 嚟行先嘅，佢就係阿里巴巴 .com 英文網站嘅。後嚟咧，先再好短時間之後咧，先有中文嗰個走出嚟。或者我係錯嘅，但係我記我身邊好多人其實最初用嘅時候咧。好多唔知道阿里巴巴系大陸搞嘅，即系因為佢出嚟嗰阵时候，直情系英文界面。 喂，我讲咩咧？我就系咁谂法。初头我系唔以為阿里巴巴 系 一个大陸， 我都系有哦， 我系以為 咁可能我系啱啦。 啊， 系啦， 嗱，我唔敢讲我哋啱啊，我唔敢讲我哋啱。但係即係我自己感覺咁樣，嗱呢個正義 所以咧， 以前佐丹奴咁樣，你就以為係一個 咩意大利啊嘛， 人歐洲鬼牌 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其實佢係冇即係而家係行咗出，其實外國人所有全部都用阿里巴巴 .com 嘅，反而你 Global Sources 嗰啲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地道香港人啦。即係會比較多啦，香港嘅 agent 會， 但展銷會多係咪？ 嚇、啊， 展銷會啊， 係因為佢楞住咗展銷會啊嘛。 但呢樣嘢講俾聽咧，就係 global sources 或者 agent sources 係食香港嘅老本嘅。係 啊， 就唔係話呢幾年佢真係能夠掌握到嗰個咁嘅。 係啊，你話講江湖地位，佢早過阿里巴巴好多啊。 係啊， 係啊，但係而家就已經爬曬頭。 冇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就係好多嘢咧就。唔好食老本啦、啊， 嗯， 即系你真系要睇咗啊个世界，如果变化紧嘅，即系嗰度系即系开始好多 dynamic 啊，好多嘢发生咧，你就真系要 系啊 去嗰度。 我话俾你听，而家除咗大陆之外咧，阿里巴巴嘅 India 系好犀利嘅，好犀利嘅，劲到爆啊！即系喺印度咧，亦都系好多人用阿里巴巴嘅。 同埋我睇翻即系佢啲故事咧，马云啊，同埋佢哋嗰啲创办人开即系啱搞阿里巴巴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真係好薄㗎，薄得好犀利㗎。即係佢哋阿馬雲呢就話 屋企个同公司嘅车程咧就唔可以超过五分钟，而每日 咁不如冇翻屋企 啊！系啊系啊，即系随时开会咧，你都要出现噶，即系所有股东啊，所有员工。 唔系阿基话俾你听啊，你当你前面你望到个金啊，望到啲即系银纸摆晒度嘅时候咧，咁你就好自然咧会做啲咁嘅嘢咧。 都系 而家如果你摆一嚿金喺我面前咧，我真系唔会翻屋企噶。 同埋佢哋咧开头嘅应该系头嗰头一年几都冇一日假期嘅，同埋每日嘅工作时间系。有十六七个钟嘅，即系睇佢。 不咁讲啦，我觉得搞呢啲其实其实大陆一路不断都有好多相类似呢啲网站，即系成，但如果你计翻成个 total 咧，即系成功嘅系唔系，即系失败嘅多过成功嘅好多，即系好多其实系慢慢就已经飞欧咗。 同埋你真 吓， 亦都有个时势呢啲生意就嘅关系嘅，因为你记得咧，如果系1998、1997年咧，就正值科网普 系啊， 啱啱即系开始。有苗头嘅时候，嗰阵时候咧个憧憬咧系完全同呢个 现象，即系要睇 timing 爆咗之后 睇 timing 啊。 喂，老实讲，如果系嗰阵时做网啊，哇，你真系即系 大把分定， 大把分定啦，即系一网一做就系啦。所以佢系基本上有一个诱因喺度，佢点解会嗰阵时会爆咯？ 嗯， 咁我哋而家咁样讲嗱。聽完我哋呢一節咧，咁你自己決定買定唔買。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做完呢一節之後咧，我哋翻屋企咧，我哋嘅搜索下一個阿里巴巴會係邊個？咁呢個我哋揾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北上頻道咧再做多另外一個環節出嚟。 好啊， 即係揾到錢唔代表抵買咯，佢只股票 冇所謂㗎。嗱，馬雲佢叻唔叻？佢講嘢傻唔傻？呢個網站有冇人上去？呢、這個網站掂唔掂？對我嚟講咧，如果我買股票冇關係， 係啊， 最緊要就係抽咗抽唔抽到，抽到話升唔升，升幾個 percent 就咁簡單啫。 即係如果有好多其實可能仲更加冇實力過佢一樣，而家咪又係咁。 係講佢吹水，就總之如果佢吹得掂嘅，你賺到即係揾到抽到錢， 接 啦，即係總之我哋係唔使知道阿里巴巴 嘅。嗱，嗰樣另一樣嘢，今日講埋股票，我哋今日咧就俾咗一個好客觀嘅分析你，即係阿里巴巴係咩嘢嚟啦？ 我即係話俾你乜嘢？ 係咩嘢嚟嘅啫？咁你買唔買咧就你自己。去決定啦，好，休息一陣再翻嚟。 Okay.